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六，农历8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调度并四部两职，检查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时强调，抓防疫保平安，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亮相园博园。 国庆期间，本市各文艺院团将上演近千场文艺演出。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揭牌。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在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 11当天，全市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32万人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市委书记蔡奇一早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四部两职来到天安门广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龙潭中湖公园检查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向坚守一线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国庆假期人流量大，对疫情防控、城市运行都是一场考验。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值班值守，坚持干部在岗、群众过节，抓防疫保平安，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一同调度。蔡奇通过视频系统，先后听取了市疾控中心、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等部门关于假期疫情防控、旅游管理、交通保障、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工作汇报。随后，蔡奇四部两职实地检查。蔡奇在视频调度和现场检查时强调，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松懈，要落实进返京防疫政策，加强远端管控，严格外防输入各项措施，机场口岸、重点场站等要落实防疫要求，提醒市民群众不前往涉疫地区，外出旅途注意防疫安全，加强假日旅游安全监管，督促旅行社负起防疫责任，丰富文化生活。冬奥测试赛在即，环球主题公园将迎来大量游客，都要把防疫作为前提，加强交通组织和秩序维护，完善防拥堵的应急预案，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好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工作。国庆假期将有降温降雨过程，要加强天气精准预报，防范地质灾害，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遇有情况第一时间处置，让市民群众过一个健康、欢乐、平安的假期。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四部两职骑行检查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慢行优先理念，深化道路系统设计，巩固拓展成果，攻坚重点难点，进一步突出连通性，体现科学性，提升规范性，保障安全性，以高品质的慢行系统建设引领服务人民群众绿色出行。陈吉宁和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负责人从朝内南小街骑行出发，一路向北实地检查，途中仔细查看非机动车道宽度、交通标志标线湿化和路侧车位面积等情况，对途中发现的旅游大巴站路停靠、堆放施工物料、随意设置栏杆路障等几站非机动车道，以及跨环线慢行车道设置不到位等问题，要求加强监测、规范管理，提高执法效能，提升慢行系统通达性。途中，陈吉宁还检查了重点街区环境整治、景区和商业街周边客流组织、停车管理、古都风貌保护、旅游市场秩序、冬奥场馆建设等工作。 骑行结束后，陈吉宁在路边现场办公，总结检查情况，指出要运用大数据科学评估，有针对性加强交通秩序管理，重点对长期违停、成片占路、随意设置栏杆路障等占用非机动车道行为加大执法力度，保障慢行空间。要优化交通组织，打造更加便利化的骑行环境。要改进标准规范，保障慢行系统安全性。要统筹规划，优化设置一日游旅游巴士上下车点位，依法治理违停现象，维护旅游交通秩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特别报道，祖国颂。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昨天在北京园博园阳光剧场盛大开幕，这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丰台区委区政府主要承办的国家级品牌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幕式上演的大型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乐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京剧《风华正茂》选段《梅花颂》，京剧《红灯记》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浑身是胆雄赳赳》等轮番上演。十一期间，阳光剧场以英雄筋骨情为主题，上演由京津冀专业戏曲院团带来的《京梆双眼》《红鬃烈马》《河北梆子》《宝莲灯》，评剧《杨三姐告状》，北京曲剧《烟湖》等为人称道的多台精彩剧目。走出阳光剧场，在去往地方园的路上，八处戏曲票友展示空间将银杏大道打造成梨园大道。国庆期间，阳光剧场四号门大戏台和诸多特色园区将为观众带来240多场精彩演出。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程辉说， 大大小小的戏台上呈现的都是风云儿女、传奇中华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作品。四号门大戏台是今年专门设立的一个戏台，我们叫做风华百年颂。 金婷带着孩子来，一边看剧一边提问。 梁红玉是属于花旦吗？ 梁红玉是属于武旦。 此行也是特地给孩子普及戏曲知识。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他对于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没有概念，只能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娱乐当中让他去了解。 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程辉已经连续3年指导戏曲文化周，他也看到了3年间发生的变化。 有很多观众非常专业，他们回答的问题往往让我们的主持人说，哦，你回答得很对，我就不用再说答案了。说明戏曲在我们中国百姓的心中是扎了根的。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长假期间，本市各文艺院团精心准备了213台、955场文艺演出。第九届中国京剧节和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举办，为首都观众奉献精彩多元的视听盛宴。重温红色经典剧目是国庆期间演出的一大特点。10月1号到2号，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亮相保利剧院，歌剧《长征》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儿童剧《报童》，舞剧《英雄儿女》《沙湾往事》等演出，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戏曲类演出好戏连台，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演艺集团策划创排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在湖广会馆旧址戏楼上演4场。北京京剧院策划的国庆佳节经典京剧剧目展演在长安大戏院拉开帷幕。国家京剧院2021年秋之韵演出季10月1号到7号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重章开业的吉祥大戏院国庆期间也将轮番上演《穆桂英挂帅》《玉皇后打龙袍》《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经典剧目。音乐唱响京城，节日期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等专业音乐厅将举办多场大型音乐会。中山公园音乐堂安排了4场音乐会。戏剧滋润心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话剧《雷雨》重新搬上舞台，话剧《玩家》《榆树下的欲望》《阳台》，曲剧《茶馆》《北京人》等京味文化作品分别在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海淀剧院等剧场上演30场。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策动918事变起，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经过14年浴血抗争，以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写的报道，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赵一曼的一封家书，他是在被押送到中和的火车上的时候写的这封信，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呢是要和孩子永别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王鑫给观众介绍这一封信。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与日军作战被俘，在慷慨就义之时为年幼的儿子留下的诀别信。 他就写到了希望宁儿赶快长大成人，来安慰他地下的母亲，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其实抗战时期呢，像这样的烽火家书有很多，我们也能感受到革命先辈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革命信仰。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正在参观这件文物的蒋女士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她不得已去奔赴战场，但她心中对孩子、对家人的爱一点没有减少，其实是一个很难取舍的。但是你没有国就没有家，所以说我觉得那些先辈他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毫不犹豫地就去奔赴了战场。所以抗战这一个话题虽然沉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更警醒。 在和平年代，她觉得抗战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 到现在来，我们作为一个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抗战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现在不努力，那我们可能未来就会面临我们过去能遭受的那种苦难。 负责文物征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乔玲梅说，抗战期间民众的忧患意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被彻底激发， 让你感觉到就是当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去奋斗了，也许年龄不是很大，他们有的牺牲了，有在战争中得到了锤炼，好多的这个文物能够体现出来这些抗战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村康说， 抗日战争当中形成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抗战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精神的主要贡献者，这个精神是我们党的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今天不过时，以后也永远不过时，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揭牌仪式昨天在北大红楼举行，纪念馆纪念封和明信片同时发布。揭牌后，纪念馆主要承担北大红楼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文物管理、展览陈列、宣传教育、学术研究等工作。据了解，自从6月29号北大红楼对外开放以来，已经累计接待观众近10万人次。 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报道，中法大学旧址昨天举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专题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专题展，这是中法大学旧址首次对外开放。从即日起，中法大学旧址每周二到周日接待参观，观众可以提前7天通过北大红楼或中法大学旧址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中法大学旧址位于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二号，是一处西式结构、中式瓦顶的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地之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烈士纪念日、国庆节期间，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迎来参观高峰，北大红楼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国庆假期的参观名额已经约满，李大钊故居国庆假期前三天的预约人数接近饱和，京报馆旧址国庆假期的参观名额已经基本约满，北大二院旧址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迎来众多参观者。没有抢到门票的朋友还有其他选择，国庆假期位于丰台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二期惨案长辛店旧址火神庙对外开放，只有周日周一闭馆，可以通过北京丰台公众号预约参观。二期机车厂近代建筑遗存、二期厂1897科创城国庆假期全面开放。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服装、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件件展品背后都有着设计者们的巧思，展览上展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的党徽年号台的缩小版模型。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品京介绍， 它的形象呢是以彩虹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个设计呢一方面是从形式上意义上去表达百年的跨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满足庆典活动一些仪式上的功能上的这种需求。 展览上还能看到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2022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冬奥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介绍， 这三枚都是跟冬奥会会徽相关的标志，用了一个冬字，在会徽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速滑的运动员，下半部分呢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然后同时整体又是一个花滑运动员转圈的身姿。然后我们冬奥还有一个项目叫雪车，那上面呢又是一个雪车形象的一个综合。 本次设计周主题展览带来近50件实物展品和100多幅图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国家项目为重点，向公众展示设计力量在树立国家形象上做出的贡献。展览将展出到10月25号。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本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地区昨天共接待游客132万2000人次，同比增长 21.6%， 营业收入1亿元，同比增长 39%。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地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和北京欢乐谷。全市红色旅游景区昨天有10万人进入，乡村游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948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2%。市属公园接待游客292000人次，全市公园风景区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全市公园按照瞬时最大承载量75%的限流标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继续落实扫码测温。全市客流量较大的77家公园实行网上预约，引导游客错时出行、错峰游园，严防聚集性风险。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科幻大会正在首钢园举办，国庆期间北京冬奥公园开园迎客，石景山区还将举办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受此影响，石景山路、富石路、莲石路、京园路上午东向西方向，下午西向东方向，八大处路、八角东街将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请关注交通流量变化，合理选择出行方式。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昨天迎来国庆客流最高峰，共发送旅客1318000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665100人次。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0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20趟。 位于南四环公益东桥南侧的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怀房路铁路桥涵隧道昨天开通，采取立交方式，使铁路和道路分离，